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看，我去，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去，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金缩百病生。那首先说这个金呢，从医学的角度非常非常的重视。那我们看人在生活当中，早晨起来在床上刚起床，第一件事先伸个懒腰，抻抻这个懒筋，那就说明这个筋在人的身体当中功能很重要。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没有筋的话，我们看人的骨骼是很难发挥出力量的，因为骨骼就是一堆散在的一堆骨骼，它不可能有支撑力，那更不可能运动起来。所以正是因为筋把这些骨骼给穿起来，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还能做很多的动作，发挥出充足的力量。所以这个筋和骨应该是一套，它就像一张弓，一个是弓背，一个是弓弦，这个弓弦能够把弓背拉弯了，你看它得有多大劲儿。所以从医学角度讲，非常重视这个筋的重要性。那民间也有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那也就是说这个筋如果说想方设法使它变得越长，每长一寸都很珍贵，人的寿命就能够增加十年。而生活当中呢，遇到的却是这个筋容易变短。那我们都知道筋越长寿命就越长，那筋越短呢，反而它会影响人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那筋越来越短，它会表现在人体的各个部位，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筋在缩。这筋一缩，百病就开始来了。那筋缩了都会体现出什么表现呢？如果这个症状是在脖子，这个人就会觉得这脖子呀特硬，这脖子这发皱，好像是落枕没落枕似的，反正是不舒服。那实际上是筋在缩，牵拉了颈椎，牵拉了肌肉，使脖子这儿变得发硬，转动不灵活。使劲掐这个脖子的时候，就觉得脖子这儿是一块死肉，是紧的。哎，这就是筋在缩，影响了人的脖子。接着又出现什么呢？就是手麻，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牵拉了颈椎，产生了一系列的压迫的症状，所以手麻也来了，头晕也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呢，这个筋缩呀表现在腰腿，这个腰腿最典型的，我们说老人长寿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走路轻快，哎，觉得灵活。而筋缩的人想走路的时候啊，这腿脑子里边想着我得往前迈，但是呢就好像那个木偶啊，有一根线瞪着你，这个腰腿里面有一根线瞪着，让人迈不开步，实际上是筋缩了，所以呢不能像原来似的那么大步流星的走路了，所以走起路来是小碎步，这就是迈不开步。实际上腿为什么伸不开呢？它就筋在缩。还有的是在腰，说掉个东西捡起来并不费事儿，但是筋缩的人他弯腰很困难，好像掉的这个东西离自己特别特别远，他得慢慢慢慢的毛下腰，实在毛不下去了，那就靠腿蹲下才能捡起东西来。那实际上就是弯腰的幅度明显的比年轻的时候要小得多，实际上是筋在缩出现的反应。那筋在缩，在走路的时候，有的人是走着走着，哎呀就抽筋了，不能走了，赶紧的蹲起来以后掐着腿，连葫芦再揉。那走着走着抽筋还有情可原，有的人甚至是在休息的状态下就开始抽筋，甚至有的人是在睡梦当中，在被窝里边那腿肚子还抽筋的，抽着抽着给抽醒了，抱着腿肚子这儿难受。 实际上这些也是抽筋的具体表现。那还有的人呢，能在这个身体的很多的部位摸出很多疙里疙瘩的筋结，那实际上这都是长期的抽筋所造成的产物。那这个筋呢，现在是每发作一次，因为它在抽是吧，所以它是每发作一次，它这个筋就会缩短一点，逐渐逐渐的这个筋会缩的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离养生当中呢，说筋每长一寸寿命就能增加十年，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远。现在都甭说筋越来越长可以让人寿命延长，先顾着说只要我先不抽筋，我生活质量先增加，别那么痛苦，这是第一要求。但关键是好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动不动就抽筋。而针对于抽筋，有的人就认为这人就累了，对吧，你累了你歇会儿就行了，要不然的话你一运动运动过度了他就会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抽筋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第二，有的人是在休息的状态下抽的筋儿，有的人是在睡着了的状态下抽的筋儿。所以过度运动导致人抽筋儿只是一极小一部分，那大部分都不是完全在劳累的状态下抽筋儿的。所以适度的休息对抽筋儿有帮助，但是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那有的人认为这抽筋儿缺钙，你只要补补钙它就能够好转。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钙元素它是骨骼所需要的一种必要的元素，有了充足的钙元素，人的骨质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加强。但是它加强的是骨质，它不是筋。那也就是说，补钙对骨质有帮助，对筋的帮助只能是侧面的，没有直接的。所以补钙对于抽筋来讲是从侧面上有一些帮助，仍然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抽筋儿，这个筋在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万事万物它有一个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就是遇到冷就会收缩，遇到热它就会膨胀。所以好多抽筋儿的人为什么在冬天抽筋儿会频繁起来，为什么在受凉受风以后这个抽筋儿会明显的加重。有的人是在夏天，虽然是在夏天，但是好多人是在吹空调吹电扇开窗睡觉，都在这种状态下开始抽筋儿。所以夏天的警惕性放松了，这个风寒长驱直入直接伤害人，同样也会导致抽筋儿。那冬天就更不用说了，冬天是因为防护的不周到，这个筋受寒了，导致了人体出现了频繁的抽筋儿这种现象。所以这个筋是越受寒它越缩，而反而遇到热它倒会逐渐逐渐的开始舒缓，去除掉了它那种紧张的因素，开始逐渐的加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练武的一个学派，只有在三伏天才允许人抻筋。也就是说在三伏天特别热的时候，人的筋本能的就会逐渐的变长一点，你在这个趋势之上再增加它的力度，就能够延长这个筋。但是别的时间段就不抽，但是在别的时间段就不抻筋了。为什么呢？别的时间段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在筋收缩的状态下，你不要去跟它去对抗，应该去顺应它，实际上是顺应了一种自然规律。那筋是如何不缩的呢？筋是如何变长的呢？那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有充足的阳气的能量，这个筋得到了身体内部的阳气的温养，气血充足了，滋养这个筋，这个筋才能够舒缓下来，去除紧张，才能够逐渐的变长。所以这个筋主要是养长的，不是抻长的。好多人就直接去抻，最后抻出一身的伤，腰也抻伤了，腿也抻伤了。而且这个筋有一种特殊的保护，什么保护呢？就是你越抻它，它当时变长以后，你突然一不抻了，它回缩的速度比正常回缩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体质急剧的退化，那就是长时间的之前在抻筋，后来突然不抻了，或者老了抻不动的时候，它缩的比正常人要快得多。因为你刺激它了它就要缩，因为它不是靠补养，它不是靠真正获得了阳气的能量而逐渐变长的，它是直接抻长的，它里边没东西， 所以这筋必须得到充足的气血，充足的阳气，在这种温养的状态下才能逐渐的变长，这也符合事物遇冷收缩遇热膨胀的规律。阳气就是一种温热的能量，这就像暖气一样。所以如何获得充足的阳气，充足的气血，才是使筋逐渐的延长，防止抽筋筋变短的有效方案。那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肾是人体这几种能量的发源地。哪几种能量呢？气血的能量，还有一种阴的能量，它是滋润人的身体的，就像水液一样。还有一种是阳的能量，它是一种温暖的能量，周流全身，人的身体就暖起来了，不会出现四肢冰凉，不会出现后背发凉，不会出现从腰腿关节往外冒凉气，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表现。所以到了冬天，这种人的体质不容易怕冷。那由于人年龄会逐渐增大，阳气会逐渐损失，所以这个时候人就需要额外的去多保护阳气的损失。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如何去增加身体的阳气。那阳气是从肾生发出来的，所以有效的补充肾中的阳气是使身体暖起来，是使筋逐渐的得到温养变长的一个关键环节。那如何达到有效的温补肾中阳气的作用呢？要想发挥好的作用，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帮助身体得到更多的阳气。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补充身体的阳气，增加人的肾功能，进而达到腰腿灵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古人首先观察到海狗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不怕冷，因为它可以生活在零下20度到零下40度的恶劣的环境中。北极圈由于气温非常的低，所以造就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那为什么它能够抵御寒冷呢？就是因为它身体内部的阳气非常之充足。通过验证也发现了，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小腹是暖暖的，能够感觉到有暖流在身体里面流动，这就是它温补了肾中的阳气以后，温通经脉，驱散身体内的寒冷而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当筋得到了有效的阳气的温养的时候，这个筋才能够舒缓去除里面的风寒。而海狗鞭又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这是养气血的原材料，气血是动力，这个筋得有劲儿，是吧？所以它既提供了充足的阳气，又提供了丰富的气血，这都是养筋不可或缺的。当筋得到了充足的阳气，充足的气血，得到了养料，它才能逐渐的延长。第一，有效的防止了抽筋的发生，因为自身强大起来了，再受一点凉受一点风不怕了。第二，在阳气充足的情况下，这筋慢慢的变长的情况下，才能够在晚年有灵活的腰腿，有着稳健的步伐，那进而随着筋逐渐在变长，就能够发挥养生延寿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10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的预防，关键是要管好腰围和体重。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的，大多数早期症状都是不太明显的啊，即使容易呢使人麻痹或者不重视，而到了糖尿病的症状明显的时候，往往并发症也就有了。而这些并发症一旦形成，就像碰到了多米诺骨牌一样的难以停止了。据统计，随着这个患病时间的增加，糖尿病可以引起我们的眼睛、肾、神经、血管、心脏等等器官的并发症，抑制欲、失明、尿毒症、脑中风、心肌梗死等等的啊都会发生。数据统计也显示，三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在46%以上，那么五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呢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呢那就在61%以上了，那么十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高达98%。全球呢每10秒就一个患者死于与糖尿病相关的疾病。但是即使你是没有死亡，不采取正确治疗手段的糖尿病患者，那么将会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如果呢我们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通过生活方式、膳食结构的改善，就可以控制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据统计呢，糖尿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是饮食中能量高和在电视电脑前久坐的生活方式。所以预防糖尿病呢，这里边最首要的、最基本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控制腰围和体重。古人说呢，腰带长寿命短，一胖百病缠。平日呢常量一量自己的腰围啊，裤腰带呢越长，表明肚子越大，腹部脂肪越多，这样呢你得代谢性疾病的可能性就越高。当然肥胖呢不是单纯的甘油三酯聚集过多，而是我们存放脂肪的仓库出了问题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脂肪应该储存在皮下组织里边，而肥胖的这个仓库呢被挤坏了，脂肪不得不从皮下扩展进内部啊，并且呢肆无忌惮的在非脂肪储存点着落，侵占了我们的肝脏、心脏、肾脏、大血管、微血管等等的，最后逐渐导致肥胖啊，这以后呢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所以首先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腰围，成年男性呢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为什么腰围粗的人容易患糖尿病啊？国际糖尿病联盟也指出，亚洲人和欧美人有种族的差异，欧美人长期呢他是以狩猎为主的，所以体型呢虽然偏胖，但肌肉成分高，胰岛分泌呢功能比较好，即使体重增加了达到肥胖的程度，也可能只仅是糖耐量异常。而长期呢以农耕为生的亚洲人，那么肌肉成分不足，胰岛素分泌功能比较差，那么在体重正常的时候就为这个糖耐量异常，那么偏胖一点呢就可能成为糖尿病。 因此呢，对于我们亚洲人而言，控制体重啊，尤其非常重要。研究人员呢，将亚洲人和欧美人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啊，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呢，亚洲人的身体肥胖程度比欧洲人更高，而且这些脂肪更可能堆积在我们腹部的周围。亚洲女性的这一情况呢尤为明显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大部分亚洲人的体重指数低于每平方25公斤。虽然不足这个超重的标准，但是患二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仍然非常高。另外呢，有几项研究也显示，亚洲人的胰腺里边可能缺乏足够的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这些细胞存在缺陷，这些问题是导致胰岛素抵抗，容易发生二型糖尿病。所以呢，腰围大小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型问题，而是健康的吃肝疾病的信号，我们应该呢重视。预防糖尿病，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控制腰围做起，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这么个局面。我们生活里边不少有糖尿病家属史的人啊，以为呢重视糖尿病就是每年体检早期发现糖尿病，实际上呢这依然是很被动很无奈的啊，似乎在等待糖尿病的到来。其实呢，我们应该是主动的出击，消除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你像呢，消除超重啊、肥胖啊，消除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消除胰岛素抵抗等等的，这样呢，我们就能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糖尿病呢，我们不能只治不防啊，就好像是一边在灭火，一边在放火，火是灭不了的，病人也会越来越多。你光用药物对疾病只是一个治疗眼前的症状，而长期的有效的控制一定要采取综合措施啊，不仅要降糖，而且还要减肥，同时呢还要预防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啊，关键是预防，你不要等到并发症出现了你再治疗，那就晚了。而且有些人呢糖尿病的发现比较迟，实际上你发现糖尿病的时候，你的症状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啊。如果有些人持续3年5年，那你可能就会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以预防为主啊。我们上面说到的，平时呢我们要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自己的腰围，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可以呢经常服用灵芝。就是不管呢你是糖耐量减低，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平时我们没有糖尿病但是腰围比较大肥胖的人，都可以呢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它是药食两用之品，性味苦平无毒，里边呢含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预防糖尿病一定要管好腰围和体重，因为在肥胖人的血液里边，胰岛素的含量虽然不低于正常人，有的甚至呢还高于正常人。由于这个脂肪细胞变得肥大，脂肪细胞上面胰岛素受体密度变小，相对呢受体减少或者受体缺陷，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了，产生了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血液里胰岛素水平就降低了，血糖就会升高，导致糖尿病。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降脂啊，可以减肥，而且呢可以从化学或者物理两个方面来降低血脂。在化学方面呢，我们说灵芝本身啊，像有些成分 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因为好胆固醇升高了以后呢，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啊，减少坏胆固醇的含量。而且磷酸呢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那么磷脂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物气化酶的活性，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超氧化剂啊，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就是多氧超氧化物气化酶可以和自由基结合，把自由基呢变为氢和水排出体外。你自由基本身呢，它呢对我们低密蛋白有一种过氧化的作用，因为过氧化的坏胆固醇就容易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还可以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伤，就加重了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那么多糖呢可以减少自由基，这样可以减少坏胆固醇的过氧化，也就是说它能从根本上啊减轻动脉阻样硬化，减轻血栓的形成。而且呢在物理方面呢，你像磷脂纤维素，磷脂纤维素呢在磷脂里边含量也是多的啊，它可以是可溶性的纤维素啊，不容易被吸收，但是它呢是不能进入我们血液里边啊降低。那么纤维素是呈正电性的，脂质呈负电性的，你正负结合将脂质呢从胃肠带出，减少了脂质的吸收，改善了我们胰岛素细胞受体的密度。另外呢，糖与胰岛素细胞结合必须有葡萄糖耐量因子的结合，因为葡萄耐量因子呢数量如果减少了，活力降低了啊，也会影响糖进入细胞。那么磷脂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尤其是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它里边有好多成分，你像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 为各元素，可以组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另外呢，磷脂里边含有很多优质的氨基酸，可以合成大量优质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我们都知道有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而磷脂蛋白呢它介于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之间，比植物蛋白还要好啊，它可以合成大量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所以磷脂呢，经常服用磷脂可以合成大量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再就葡萄糖耐量因子，这两个成分增多了，活性强了，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啊，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那么磷脂本身呢也可以呢改善胰腺的微循环，让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改善胰腺的硬化，保护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能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帮助我们的肝细胞是游离糖形成肝糖原，肌细胞呢是游离了糖形成肌糖原，这样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磷脂呢还可以增加胰岛素受体的数量，细胞胰岛素的受体数量增多啊，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多糖呢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使胰岛贝塔细胞免受细菌病毒的损伤。同时多糖呢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抗氧化消除自由能力，保护我们贝塔细胞不受自由基的损伤，并且能使已经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修复，从而使胰岛细胞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增加胰岛素的分泌，平稳血糖。所以磷脂本身就可以呢稳定增强我们胰岛的微循环，使得胰岛的功能不断的增强，这样呢就可以减轻糖尿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也能对我们糖尿病出现的问题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